时间是未来，地点在宇宙。在黑暗无穷尽的宇宙当中，有几位全宇宙最伟大的冒险科学家正驾驶住红色的瑞星号太空母舰飞翔紧。他们就是 Tasku 和今日上来的朋友了。不过人人都叫他们做晒呆全面体的。欢迎大家收听 Sci-Fi 全面睇，我是 Tasku， 我是山里， 我是芬芬。 Hello， 我是港产不打。 是啦，一阵我哋都会找埋 Oscar 同大家倾下啲戏嘅，系啦。好，咁我哋咁嘅，今个礼拜咧，我哋原先啊，哇，好期待啦，有一套科幻片吓、啊，哇，仲要又系本书都系好出名嘅，咁样改编咁样，咁啊等到颈都长啦，喂，点解星期四唔见咗套戏嘅咁样？咁呢套就 係、是、 係啦，就係、是、滅境啦。咁即其實佢原本嗰個字係點啊？又要倒讀先，真係好難讀嗰個字叫咩 ？Annihilation 咁上下啦，係咪咁上下？ 係點解咧？ 咁其實 係 煙滅啊。咁啊，同呢套戲個情況係一樣，煙滅咗嘅，係啦。 O.K. 原來咧就係、是、呢、這個。就係啦，即係派拉蒙咧，就對套戲咧就唔係好有信心啊。咁結果咧，佢就但係又好奇怪喎。咁冇信心咪賣俾 Netflix 啦。佢係，但係咧佢又唔係賣曬嘅，佢保留翻咧北美同中國兩個地區咧，就自己發行。咁即係萬一得咧，佢自己舐翻，咁你明唔明啊？ 明 白。係哇，咁衰格嘅喎，大佬真係即係阿吳孟達嘅啫喎，大佬係嘛？臨尾補翻嘢咩話？ 好似补翻个点数，明明啊买大，你啊买六点咁样， 买大，跟住佢咩买咩，跟住好似话系遗失啊，总 之补翻飞， 系补翻点数，因为佢话特登雷街坊，系啊，话佢要爆厂咁样， 系， 但系自己系睇咗六点嘅，补翻六点咁样， 因为周星驰睇穿咗知道嗰点啊嘛，咁啊想买大细又可以买翻嗰个点数咪得咯，好似系咁上下，我唔记得咗啦。 系咁上紧啦。 其实咪有少少系咁咯，即系万一得嗰只咧，喂，咁我北美同中国系主要噶嘛， 系最主要 的。系啊，得咁我咪闹到，唔得就唔得啊，唔得噶啦，冇得讲啦。咁但系唔得，咁我 Netflix 就收咗啊嘛。哇，咦，咁我咪即系掂眼咁啊，最鬼衰格系咁嘅。咁佢就系行咗呢个最衰格嘅呢一招就系咧喺北美咧同中国啊，就话会有得上。咁但系咦，咁中国一上咩？香港影有得上噶？结果啊，又冇喎。原来中国，原来香港唔系中国一部分嚟嘅，喺派拉蒙眼中。OK， 好。 咪发行眼中系咪？系发行眼中，呢 个都唔原来系冇错。咁应该就唔同，咁因为如果系咁，台湾都系中国一部分嘅，成日都话吓， 冇 错，系啦。咁啊，好明显台湾另外发行咧，咁啊唔知啦。总之其实就结果就冇啦，香港就冇得做。咁就香港嘅朋友就要等到，或者即系其他地区嘅朋友啦，都要等到咧三月唔知十几号啊，就 Netflix 先做。三月十二号 啊，佢就唔系话同步啊，唔系同一日喎，系三月十二号先做。咁啊，至於呢套戲咧，即係好唔好睇咧？咁啊，留待一陣間嚇，我哋之後再同大家揭盅，好唔好？就我就唔敢推薦俾一般觀眾，因為我哋次次都壓上啲屋企人嘅推薦啲戲俾人大家嚇。 係 咁慘。 咁我哋壓上咁多個人啲老母咁樣嘅做代價咁樣，係咯。 唉， 咁今次呢套戏就唔係好，我唔会啦 ,ok? 因为真係、我都觉得係有少少保留嘅，即係我睇咗嘅，我已经睇咗啦 ,ok? 係 ,ok? 你唔好理我点睇啊 ,let to the partner 屋企睇啊，咁 ok, 咁一阵同大家讲下呢套滅境啊，转头。好啦，咁跟住我哋会讲下其他啲嘢先嘅，咁即係冇咩其他嘢讲，唔係，咁大家唔记得已经做咗降链咩？咁又要呢、這个又要多谢 Netflix 咯，系咯， 系啊，又系 Netflix 啊，又系 Netflix， 所以香港冇得上，系咪？咁啊，但系冇得上都系或者系好事嘅。咁大家睇完降链又觉得点咧？咁样咁都知道，大家日本嗰边嘅都觉得唔得嘅。咁点样唔得法咧？降链都得衰嘅咩？咁样咁啊，一阵又同大家讲下啦。 再讲 系呢套系咪大家都有睇过咧？不打就睇咗呢度， 睇晒。 咁呢度可以听下，系啊。 系啊，但我睇呢套戏五个钟头啊，我少少卖个关子啊，系我睇我用咗五个钟去睇套戏，系 点解咧？ 系诶，即系讲，我凌晨两点睇到第二朝七点都未睇完，系 点解？你熟个镜头分析佢。 即刻讲，即刻讲，卖个关子。 好， 系卖个关子。 好，好奇怪啊！呢个系啦，唔系咁咪抵睇咯。咁呢个抵睇。 我都觉得系抵睇。 系啦，抵睇 啊！系啊，冇错。 好啦，咁除咗呢、這個，仲有咁方神嘅上禮未講得切做啊，未講得切睇啊，人哋同我哋賀歲啫，但你要喺日本先睇到嘅原來。咁而呢套戲咧，想揾翻嚟睇都唔易。咁啊，一陣都會再講講啊，方神啊，到底拍成點？係即係特攝怪獸，但係古裝咁咁奇怪，係啦係啦，就咁啦。咁仲係咪都會有個網嘅叫網電影係嘛？ 系应该系两年前噶啦，睇 系啦，冇错啦。但系而家先至又贺岁抌出嚟，咁但系都算科幻嘅，咁系咪都要讲下咧？ 惊无神咁抌出嚟嘅， 即系以为系冇咗噶啦，但系真有人抌出嚟。咁虽然你唔可以话系一啲好高质嘅，即系你冇得要求啊，因为你香港冇噶嘛，咁你有人搞都好啦，系咪先？你仲想点啫？系嘛？咁都可能一阵都会讲下啦，好唔好啊？系啦，咁除咗呢个叫咩网战啊嘛，咁另外之前情人节都有个。咩手機情人咁，大家分分就話呢個其實係抄嘅，咁到底係咩回事？我哋稍後先講。 概念係有少少相近啦，又未至於抄嘅，佢又個概念係有啲似嘅，其實係 明白，係啦，咁即係總之都係玩啲科幻嘢嘅，咁啊都係好難得㗎啦，真係。係。咁亦都係要多謝呢個網絡電視喎，因為如果唔係大台去推佢哋嘅網絡咧，又唔會即係俾啲空間大家有發揮，所以真係好慘噶，真係我都覺得好慘，係即係成也網絡，敗也網絡。OK， 咁一陣講。 嗯，好， 我哋咁啊數榜先好嘛？ 好，冇問題。 好， 係邊個？ 嚟第一位。 第一位， 黑豹。 哦， 正常嘅。 終於爬翻上嚟啦。 喂，唔係喎，黑豹係好勁，因為佢而家直情話咧。是排到上唔知第二定第三位啊，即係喺即係 Marvel 電影嚟講，係。 哦，即係個票房啲，即係北美票房啊嘛，定全球啊？ 係啦，即係而家都未都唔係㗎，都有其他數字，但係未齊嘅，因為香港大陸都未做啊嘛。咁所以咧，而家佢未結算都已經有咁嘅成績咧。如果到時真係結算，佢有機會係 number one 嘅，即係喺 Marvel 電影係啊。咁但係我唔覺得實至名歸嘅，因為。一陣可以長講啦，其實佢係撩起咗好多啲文化嘅嘢去做嘅。 嗯 嗯，冇錯， 係啦，即係咁，我覺得咁樣唔已經唔係一個，即係你只係 marketing 好成功咯，應該咁講。係，我亦聽到有好多黑人睇完係唔中意嘅，竟然 係 係啦，即係唔係話你話你其他種族或者白人話唔中意，即係冇 point 啦，係咪？個黑人講嗰啲有 point 啦，佢話。係。咁啊，如果一陣睇冇機會，有機會我一陣講少少 好， 咁第二位， 跟住第二位，棟篤特工， 哇，都勁啊！佢哋 香港最強啊！呢個演係 佢其實而家票房就一週3000萬啊，過即係如果 好難 得㗎啦， 垃圾片啊，好多聽到好多 過3000萬，其實贏咗上年華語票房冠軍，即係贏咗上年春嬌救志明㗎啦，已經一個禮拜啫，係啦，咁所以都係值得講 嘅。即係呢套上次就不打講咗啫，我哋冇一齊傾過嘛。 係， 但係呢套有冇其他人睇咗先？即係得不打睇。 我都睇唔到。 哦，都未睇。O K， 好， 真係好可惜。 唔緊要，咁你一陣可以問下睇過。 Oscar 睇咗。 係咯。 哦，好啊。 咁啊，講下啦，係咯。 係咯。 好， 繼續。 好，跟住第三位《捉妖記》二。 好唔好睇？ 我都 O K 喎，都其實合格。 你覺得 O K？ 你一都中意嘅。 其实系啊，其实佢好睇娃娃，我睇娃娃，不过上次未讲，冇时间讲啫。 哦， 其实娃娃唔得 噶。你中意嗰只 Uber 嘅？ 又唔算中意，特别中意 Uber， 但系其实我如果二咧，其实我系中意睇梁朝伟。 系。 梁朝伟唔差。 哦，咁梁朝伟拍翻 嘅片。同埋佢另外有只嘢叫笨笨嘅，佢同笨笨嗰段即系你当好似兄弟情咧，写得几好嘅，其实唔差嘅，本身。 哦，即系嗰只肥嗰只。 是好肥嗰只，但 系咁但系第一集冇呢啲人物噶， 系第一集冇噶，但系就其实如果你话 over all 计咧，佢系冇第一集咁丰富。最主要原因咧，因为佢预咗拍好多个 series， 呢集捉妖记咧喺个剧情上嘅推进就好似 Bay Runner 咁，系好少嘅啫。佢系上集嘅3个月后嘅事，而发生嘅事 嚟 嘅 又有十套， 系啊，起码都7集噶啦，因为佢实在太收得嘛喺国内，咁所以佢就当正 Harry Potter 咁拍。咁佢上集已經講到人人妖大戰嘅， 佢當正係孖， 佢真係當正啦，係啊，係啊，直頭孖寶拍，咁啊變咗今集個劇情上嘅推進好少，只不過係上集嘅3个月後，阿胡巴就掛住阿爸阿媽揾翻阿爸阿媽咁樣， 連啲料啊嗰啲都冇得。 係啦，電視劇咁啦，好 嘅。係啦，好少退場。 等講，等講，等講。 冇錯，冇錯。 下一個先，下一個。 好 ，OK。 OK， 跟住第四位就到快啲啦，牛牛。 嗯，我唔知竟然有人話佢好睇過 Coco 啊，咁我真係想睇下嗰啲人講講啲咩，佢有冇睇㗎？大家你睇佢 咁 佢完全唔係 咁好難，真係好難講嘅。咁我覺得都有人真心覺得《與神同行》好睇，有人真心覺得《黑豹》好睇嘅。咁又唔係全世界都收咗錢嘅，不過即係唔知啦，啱啱 怪咯，因為佢快啲牛牛其實 exactly 係《方失失奇兵》或者《冰河世紀》嗰只質素。咁你話《冰河世紀》嗰只質素？冰河世紀質素 好多人啱睇噶， 係啊，但係唔會去到 Coco 個層次嘛，大家理解。咁點會咧？即係攞個變形金剛回頭夾硬講話變形金剛係文藝片啊？ 唔係，咁有人覺得咖喱魚蛋好食過嗌一包魚啊嘛，咁你 係嗱，唯一係咁啦，即係只能這樣説。 冇得講。 係啊，你真心覺得係魚蛋係好食過包魚就冇得講，係啦，冇得講。 係嗱，鮑魚我未比拼過，但係肯定好食過 AAA 級牛柳。 係。 因為比拼過，有人入嚟就係話，我得啲咁嘅嘢食，哇，咁嘅嘢食咪 OK 喎，啲牛柳咩咁嘅嘢食？ 明白。 你食一件都唔止多少錢啊？咁佢冇佢最愛嘅咖喱魚蛋嘛。 係，冇 明 白。咁呢隻 咁呢個冇得咁厚㗎，係囉係囉。佢個口味係 咖喱 係 囉。睇咩版本呢？ 我睇粵語，咁就其實你問我全場小朋友就滿足嘅，係有笑位嘅。咁但係佢嗰隻笑位呢係流於會再小朋友啲先識笑。因為佢其實。 佢分分鐘會唔會自己加一啲好地道嘅一啲自己嘅， 唔會唔會，因為咧，大家你留意，其實個主角隻牛咧唔係好講嘢，但係會講嘢，會講嘢，即係但係重點反而係嗰啲刺猬啊，側邊嗰啲馬嗰啲啊，串串嘴嘴，佢咧就係一個好温暖嘅、好正面嘅牛。 佢一陣講唔講㗎呢個？ 快講咯，因為唔係科幻，我驚咯。冇所謂，你嗰你話講咪一齊講下咯。好少跳，好高喺度講，冇所謂，冇所謂。 唔係咯係咯，快啲數埋我講開。 數埋我講先啦，冇錯冇錯。 好， 快啲快數埋先。 好啊，嚟啦。 好，咁跟住繼續第五位，《我的情敵女婿》。 O K。 嗯 ，O K， 明白。 系啊，都唔差噶，你問我， 系其實，OK， 好，跟住第六位《西遊記》女二 反而呢個係冇佢哋咁高票房。 係啊，不過即係我有啲失望嘅，因為呢套劇真係好睇。 係咪差過之前嗰兩集啊？你 好過曬之前。 唔係喎，不打就好過。 係真係認真，而且論氣。 票房好明顯係差過之前。 係啊，咁因為我會咁諗，就因為兩個字解釋《西遊皮女》因为西游主题第九套 系 大 代 大佬，大佬啊，你咁样系人都死啦！即系你港产片，即系嗰阵时江湖片一拍到英雄本色，有江湖情，有咩龙虎风云、龙虎风暴、龙虎炮，咁你得啦，系人第九集都死啊！咁而家情况就似，我觉得系似西游皮类。咁但系郑宝瑞咧有角度嘅呢套戏，佢都知道拍翻一样咧死硬，佢扭咗其实爱情片嚟嘅呢套，真系估唔到，同埋几凄美嘅爱情片。咁啊，系啦，就 OK。 好，但系國產片好難講啦，你香港好難講，系啦咁樣。 咁跟住第七位《戰雲密布》， 戰雲密布，哇，仲喺度啊，都叫撐住佢。好睇啊，就 post 都。 戰密布啊，點都點都頂得住。 好，係點啊？跟住 下一個，下一個。 好，跟住第八位《不得了小姐》。 喂，呢套咧，我就下個禮拜有飛睇。即係我有個傳媒場，咁就係啦，係啦，應該都係演技好，同埋佢其實唔係咩喎，即係真係文藝嘢喎，青少年文藝嘢。 文藝片， 文藝片嚟㗎，係啊，冇魔幻元素，冇成咁，即係獎唔關事，係佢個名叫個杯學控界啫，係啦。 OK， 即係唔好撈亂咗嚟緊 Jennifer Lawrence 嗰度。 紅著特工，冇諗到魔幻片，係啊係啊係啊，嗰套咩紅著特工嗰套係咪佢叫？嗰套系咪紅著特工啊？ 系啊， 打嗰套 紅特工 寡婦嚟嘅嗰個古仔。 冇錯冇錯冇錯， 即係講翻黑寡婦點樣嚟咁嘅古仔，即係類似啦，係啦係啦，都係一個蘇聯訓練出嚟嘅女特務咁，又係跳曬芭蕾舞咁一樣。係， 係，好，好，跟住第九位《格雷的五十度色戒三》。 嗯， 喺度啊， 女人戲啦，一句講曬。 嗯，係啊，冇錯。 好。第十位亡形水， 我喺呢套都仲留到，算系咁喎。 我補先，亡形水唔差喎，滴下滴下咧，700多萬票房喎。 喂，出去咁，我得出 演。O K 嘅，系啊，喂，大佬呢啲嘢你谂下，即系真心人先睇嘅啫。你同人讲，我讲到口臭，啲人唔知有呢套咩戏。喂，咁讲个 water 喎，咩 shit water， Marvel 啊？咩啊？ 咁嗰個名又唔能夠令人聯想到啲乜嘢嘅，的確。 係啊，襯少少，咁加上又哇咁整條女，又有隻水怪攬住，咁啊咁哇咁，即係咁樣700多萬，真係谷得好噶啦，發行已經，即係證明真係有高質觀眾，慢慢儲緊。 天啊嘛，始終係咯。 但佢而家其實佢好似都未落曬。 你等佢睇下攞唔攞獎先啦，係咯，都係 咁啊。 等緊呢一刻啫。係 啊， 攞咗獎就。 呢一套戲連得尾都係小型發行嚟講，真係你想點啊？係咯。 係啊。 即係我哋成驚係香港上唔到，即係同滅境一樣㗎，最初。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而家上到真係執贏㗎啫。 上到都已經係奇蹟㗎啦，所以 OK 啊，係咯係咯。係大家未睇睇啊，係啊。 好 滿意啊，都滿意、啊。 有我十名數曬啦，咁有冇啲係新上？大家下邊快啲數埋，我哋要快啲接多位朋友嚟啊！ 呢個禮拜真係好特別 嘅，今個禮拜真係冇新， 真係冇戲上嘅今個禮拜，我可以好肯定。 咁啊，數完啦，數完啦，數完。 系啊， 咁我哋补翻啊，咁今个礼拜我哋有聚会啦，咁就系星期日啦，咁啊听到嘅时候，唔知大家即系已经过咗未啊？即系因为我哋会早啲抌出嚟嘅，今个礼拜系啦，咁啊，大家听到嘅朋友就今个礼拜日啊，25号啊，就3点钟咧，顺我门口啦，即系以前汽水机个位啦，即系有条柱嗰度等啦吓，系。咁今次我哋会系同港唔断气嗰边，即系 Oscar 嗰边合作。咁大家傾下一啲戲啦，咁大家可以攞一啲電影周邊嘅嚟同大家分享一下，就傾下電影，傾下創作都冇所謂嘅。 冇錯，同埋可以預告一下，應該相信係我哋最多人嘅一次聚會啦，呢次係一字面睇，係啦。 咁我哋以前少人啫， 冇咁講，冇咁講。嗱，加埋總之係最多，咁啊係啦，幾多啊？費事講，咁啊即係都 reason 嘅部嘅咁啲，係啦係啦，咁樣係啦。希望嚟 啦。都 夠唔夠凳坐㗎？ 唔知喎，即係問喎。 唔緊要啦，係啦，可能如果人多，可能大家坐下咯，有時有時坐下，一人坐下咯，係咯。因為我哋凳又唔係預咗好多嘅，係啦，係啦。 係啊， 但唔緊要嘅，唔緊要。如果多人點都係唔夠嘅，係啦。 係啊，多人點都唔夠㗎。係啊， 冇錯。 咁 就係啦。咁係啦，咁可以大家輕鬆啲場景傾偈嘅，係啦。 冇錯。 大家都係 free talk 少少，係啦。好，咁啊，好，大家嚟係踴躍參加，好。好咁啊，好啦，咁首先数完榜啦，咁啊，以上香港观众用佢嘅脚同荷包去投票，咁啊，你又以作参考嘅啫，唔需要信晒，你有你唔同嘅选择。好啦，咁我哋开始讲戏啊，唔需要穿桥，唔需要听古仔嘅朋友就熄机。哇，好啦，咁我哋又接到啊 ，Oscar join 埋我哋。喂 ，Oscar 你好， 系你好，你好，大家好。 系啦，嗱，咁我哋不如讲翻头先阿不打咧，咪讲开话阿牛牛就比拼翻阿 Uber 嘅，不如讲埋嗰度先，系啦， 好啊，好啊，咁啊呢个快啲啦，其实我都系上个礼拜我新年启咗啦，不过因为上个礼拜我见我自己录嗰四套华语都录咗成粒钟，咁我惊长得滞，咁啊加上即系快啲啦牛牛啊，即系完全冇科幻因素啊吓，虽然嗰只牛识讲嘢啫，咁但系又先讲咧，原来只牛咧个男主角牛咧就识讲嘢。但就唔係成日講嘢嘅，佢係飾演一個咧好正面嘅一個好價值觀好正面嘅小朋友牛啊，你當嚇，即係咁又唔多言嘅，咁反而佢側邊嗰啲 partner 就串嘴嘅，譬如有個刺猬啊，咁三隻嘢咁啊，古靈精怪，咁另外有啲馬啦，咁啲馬就串嘴馬，即係當自己好貴族馬，你啲牛咧就要出去咧，俾人哋揀嚟就做鬥牛啊，死啦咁樣，咁啊所以就好高人一等咁啊，你當佢諷刺一啲即係啲富貴人咁樣嗰啲感覺，咁另外側邊個牧場都有啲好闊隻人口嘅馬，譬如有隻就好蠢嘅馬，有隻就你叫佢做乜都做嘅馬咁樣，咁即係類似唔係馬牛啊，係牛啊，即係好蠢嘅牛，同埋叫佢做乜都肯做嘅牛咁樣。咁我記得好似四隻牛同伴嘅，咁其實條橋咧就真係好 Toy Story 嘅啫，即係又喺個農即係個農場知道將會被揀去鬥牛，咁鬥親牛嘅牛都死嘅，因為佢嗰個鬥牛好人好勁嘅，即係話喺西班牙出曬名㗎嘛，係啦，插到啲牛爆曬光咁啊，堅死嘅只牛啊會啊，咁啊跟住。就俾佢揀中就死硬，咁啊只牛嚟到唔打，即係我 不過真係唔係好記得，不過係啊，佢應該輾轉轉轉，佢先嚟到呢個農場嘅啫。跟住喺個牧場度啊，識到啲牛朋友，咁啊後屘啊夾計就話想偷走，咁啊連埋啲刺猬啊，好似咁樣一班，咁啊梗係偷走出去，咁啊 嗰啲刺猬唔喺呢個農場啊。 其實佢成日出現，佢又冇唔係農唔係個牧場養 刺猬， 係啊係啊係啦，但係就佢側邊啲朋友嚟嘅，咁啊串嘴嘅。其實就你預咧，因為大家理解呢個製作班底就 exactly 做咩 illustration 啊，就係、是、真係冰方失失其冰，冰河世紀嗰、那個動畫講話。咁你知佢冰河世紀成功啦，一個 series 咁四集啦，咁、方失失其冰又兩集啦。咁你預佢嘅擺位同埋個笑位嘅方向，同埋成套戲嘅套路，其實就真係冰河世紀嘅牛牛牧場版嘅啫。咁第一睇到佢嘅笑位，其實會更趨向小朋友化嘅。佢係都係留於你記得好似冰河世紀嗰類，會嗰隻嘢咩擔住個嗰人，又跟住碌嚟碌去跌來跌去，地球啊裂埋。咁你預呢啲，其實你問我。成年人會唔會笑？咁我真係唔係嗰隻笑法咯。咁但係小朋友就受嘅。咁所以我都話帶出嚟，我喺賀歲同侄仔睇，侄仔滿足嘅，現場小朋友笑。咁只牛亦都充分，因為佢一隻好正義牛，咁但係就會都會撞板啊，碌落樓梯，隻眼睜大咗，喂咁樣嗰啲。咁你啲小朋友就笑。咁而佢因為佢有啲撞板位之餘，佢都係好正面嘅。咁佢就要為咗救其他啲牛咧，最後佢自己俾人捉咗去鬥牛。咁但係就嗰場就有一場就叫做好嘅叫最主打嘅高潮戲，就佢係一路喺啲車度就車接車，啲牛就衝咗落去過一啲西班牙係咪都有啲市鎮呢係即係好斜嘅，即係好似喺個斜坡而建，係啦，斜坡而建嘅屋，咁佢就有場就講啲牛又點樣，哇！跳落啲木頭車又失控向緊下，咁我又撞爛咗之後又跳咗上第二架車，咁喺個車度，咁但係後邊咧就嗰個牧場主人同埋嗰個西班牙鬥牛佬兩條路都追緊啲牛，咁喺度一路咁佢又一路碌一路經過，咁經過嗰時候有啲笑位係啲牛啊撞咗啲屋度，咁啊撩到人哋嗰啲底褲咁，即係又笠咗件衫咁樣，咁係你諗係呢只笑位咯，咁嗱你問。我小朋友會笑嘅，咁但我大人睇啊，呆咗嘅啫，係啦，我係啦，即係我四萬咁厚嘅啫，望住囧咗咁樣，咁但係就長嘅，佢即係玩嗰個點樣碌啊，即係打落，即係都有設計嘅，點樣又撞把玻璃，又入咗啲廚房咁啊，跟住又見到啲牛扒咁樣勾住咗喺只角度跌翻出嚟，又碌又有架車接咗佢咁樣，咁最後話點樣 keep 垮又救到三個就去咗架火車，咁但係自己咧，係啦。但最後就真係鬥牛啦，鬥牛最後就輸咗嘅，都被隻牛即係唔能夠成功即係撞到嗰個鬥牛，咁跟住就照計就可以殺隻牛㗎嘛，個傳統，咁但係隻牛嘅表現就講佢好堅毅，睇到佢嗰種生命力，咁全場啲觀眾就話嘩拋嘢就話叫佢唔好殺隻牛，唔好殺隻牛，最後就冇殺囉，咁隻牛就同個西班牙個鬥牛 friend 咗咁。 系 嗱，呢啲質素嘅啫。咁你問我啊，點樣可以同呢個 Coco， 即係你話呢個檔次相提並論都有問題啊？ 咁如果係咁講，上次嗰套咩火雞嗰度應該可以同個廚師 friend 咗啦。 係咯，即係你話離係咪離譜到咁話？哇，好睇個 Coco 咁樣，咁嗰啲真係好有問題。佢又唔係話魚蛋同鮑魚啦，我覺得直頭係食擦紙膠同鮑魚。佢中意食擦子膠，咁我都冇乜計。 咁其實一樣嘅啫，當佢中意食嗰陣，嗰個咪魚蛋咯。你 都明白擦子 膠啊？ 係啦，咁咯。咁但係你問我話， 中意食好食㗎。 係啦，但係你問我，你話成套戲發之後有冇營養咧？咁佢又因為都正面嘅，即係佢又標榜嗰啲友情啊，係好正路嘅正確。教育價值觀，咁你問我一家大細帶入場就唔錯嘅，因為都有冇乜鹹濕嘢啊，冇乜成咁樣嘅，係啦， 即係點都好過睇嗰度忍者嗰度嘅， 係係係咁樣咯，走啦， 睇到啲細路都唔想睇啊，嗰度真係， 但我其實我都睇埋狗仔有喜事嘅，其實會唔會有類比下咧？ 你冇比到 Uber 嘅，你頭先唔係要同阿 Uber 比下咩 ？Uber 即係邊套 ？Uber 啊！ 捉妖記 二啊！啊，我 Uber 咁啊 ，Uber 好睇好多， 梗唔係叫車嗰個啦。 我就以為咗咩？係啊，胡巴咁因為胡巴佢一來贏咗，其實應該咁講，個故事成個捉妖記二個故事就正路嘅，四平八穩嘅，咁都係兩條線去。咁但係最正佢 故劇情就叫做冇咩 twist 橋，咁但係佢入面佢啲細位係真係不停做啲驚喜，即係包括你估到佢會冇事，但佢又會有事咁樣，咁佢會刻意做一啲即係起碼你估佢唔到嘅情節咯。咁但係快啲啦，我就係太正路啦，即係真係正路到正路咁正路，咁就真係呆，我真係呆咗嘅。咁係咯，即係流於係即係跌跌碰碰啊，咁樣碌嚟碌去啊，搞搞笑笑個刺猬串下嘴啊，咁呢只嘅啫咁樣咯。咁啊，由事實就胡巴就高， 客 家歡嚟嘅高一班。 角度係咪 Uber 好睇啲啊？ 嗱，咁啊，嗱，公道講，因為咧，其實就即係胡巴咧，佢真係阿許成毅咧做得好 B B 嘅，佢係一個係 B B 嬰兒狀態嘅得意嘅形象，其實係真係可愛嘅。嗱，你撇除有啲人話唔中意嗰只蘿蔔，又唔知咩四隻爪好怪，咁但係佢事實佢個表現係好嬰孩嘅，即係佢係會嗰啲表情做到好足啊，會中意飲奶啊，又會扭計，跟住又會喊啊。咁你問我如果係接近年紀嘅人睇翻呢啲形象，其實我見佢滿足嘅，即係見到佢喺度喊啊，嗰啲僆仔 小朋友係 係啊，小朋友啊，我講緊係啦。咁但係牛就佢係。色彩豐富，但係啲牛始終都眼仔碌碌咁啊，大大隻咁啊，跌來跌去咁咯。咁你問我，係咯，兩邊都有嘅。 而家唔知，而家啲小朋友係會見到啲咩會驚，同見到唔會喊嘅嚇。因為咧，我哋以前咧就見到小路寶就覺得好得意嘅。 係。 咁而家啲細路仔見到小路寶就會喊嘅。係真人真事， 有啲幾有味啊？咪幾有味。 知佢點解啦？覺得好恐怖咁啦，咁大隻嘢咁，係啦，就樣衰佢覺得。 我因為大隻，會唔會啊？ 唔係唔知啊，總之佢哋覺得樣衰啦，或者以嗰、那個嗰件衫嘅設計，而家嚟講就好渣啊嘛，即係係嘛？ 明白明白。 即係嗰時我哋梗係覺得好靚啦，玻璃纖維係嘛？咁而家可能你見佢即係好唔知係唔知佢乜嘢啦。總之而家啲細路仔見到小蘿蔔係會喊嘅，係啊。咁但可能見到啲怪獸啊，好醜樣嗰啲啊，佢會笑喎。即係我又唔知點樣去，即係我唔識嚇，即係點樣先叫得意？其實而家都冇乜定義啊。即係你可以將午夜空靈咁精子都可以變咗做萌嘅，咁係咪？咁點樣叫得意？其實即係你係 sell 佢得意咯。 系，明 白。即係你可以將 alien 同predator 變咗做好 Q 噶嘛，係咪？咁即係任何嘢都得噶喎，其實任何嘢都可以變得做好 Q 咁。你咁其實我就覺得係咁嘅啫。咁但係其實嗰隻嘢係咪真係得意咧？咁我唔知喎。即係你在我嚟講，就算你將 alien 同 predator 變咗做 Q 版都好，我都覺得係個人惡唱噶喎。 係， 即係對我嚟講一定係嘅。咁你小路寶你點整都好啦，咁照佢應該係得意嘅，咁但係我唔知而家嗰個定位係乜嘢，即係所有嘢都變成Q 版，即係你所謂嘅嬰兒化，係或者另一個方向就係女體化，咁其實只要你一做呢兩樣嘢咧，佢哋就一定覺得得嘅，係啦，就係咁啦，咁但係對於我嚟講就唔係嘅，係啊，咁所以我唔敢講乜嘢，即係我就覺得 Uber 好樣衰嘅。 唔好意思，啲蘿蔔啊嘛，是不是不是是是其實係設計角度有啲怪嘅。 其實咁講啊，我覺得史力加都唔靚噶。 係，但係特登唔靚， 我覺得好唔得噶。唔係，我唔理佢特登唔靚啦，即係咁嚇，咁個老豆老母生成佢係咁，都冇辦法㗎，係咪？咁但係即係我係覺得唔靚啊嘛。咁但係唔係喎？但係啲人覺得好得意嘅喎，咁樣即係呢個就好主觀嘅。就正如你頭先講嘅，係擦膠定係呢個魚蛋嘅咧？咁佢 buy 咪得囉，唔使我哋覺得得㗎，咁但係即係如果但係論套戲本身係咪好睇呢，我就想問 咁即係個驚喜位係砌得好足嘅，足妖記二就唔會悶嘅，講真 即係值唔值25億呢？ 咁肯定唔值你問我即係如果對比嚟計，咁如果講成本就一定西遊女兒國大贏嘅，因為對而個佢真係佢夠膽玩水，佢玩好多水特技。咁你強如徐克伏妖都最尾嗰隻九頭雕咁先有個叫做大海無量㗎嘛。但佢今集玩咗好多水嘅特技。咁你知做開 CGI 你知呢做水好愛 惡。咁但係一般觀眾唔講呢啲㗎嘛，佢理得你啫。 咁但係整體個即係叫做特技個啲調度啦，咁都係。 咁如果今集多咗講香港演員咁有冇幫助呢？ 咁有幫助，起碼我見到真係有啲香港人會睇囉。係呀，起碼。 Okay？ 不至於嘅。咁佢又咁講，佢上集個 大頭啊。 係啊， OK， 大頭。 同埋有人話梁朝偉係配角，咁嗱你好難講啊。嗱何為配角先？你話配到好似歐海純嗰啲先叫配角， 又有梁朝偉。 咁你啊誇張啫，唔係我話鍾耀記兒，但有人話係梁朝偉係配角嘛。咁但係實情你有睇一，你知道主角真係係鄭柏然同埋何柏豪嘛。咁梁朝偉唔係嗰篇文寫到咁少，佢又吹到話得十分鐘戲咁樣咧，咁條友冇睇嘅其實係啦，係講大話嘅，多過十分鐘，一分鐘打除，我驚佢醫翻到流水係咁樣。咁啊吹水嘅啫，即係屈嘅啫。咁我覺得好多人係冇睇，跟住又拿嚟吹，拿個位咁啊喺度鬧嘅啫。 即係意思即係話，如果你當佢係電視劇主理，就係佢今集嘅串客串星就梁朝偉啦。 係加咗落去咯。 好中意，好中意每集有一個大星 嚟客串啦。冇錯。 即係今集係梁朝偉啦，咁啦，總之就係、是。 冇錯。 主角就不嬲，其實調翻轉係坐歪噶嘛，即係喺呢啲劇。 係啦，可以咁講。咁而呢度都叫做接近一比一咯，因為佢其實兩條線就鄭柏然就揾佢老豆嘅。 唔好睇啊，其實唔好睇。 我都睇㗎，唔差㗎。 O K， 好，咁如果好真係睇啦，冇乜意思㗎，即係呢個其實你自己嘅啫，你俾我就唔得嘅。 O K， 係，即係你話第一集我突然睇到嚇，即係我真係嚇一聲嘅睇完，又話咩好好好咁樣好好咁樣。 唔係，不過就咁講，真係唔廿四億嘅。你問我就係啊，咁啊，但係你親子概念好難講。 依家係啦，係啦，你中意啊，係啦，唔係唔使講咁多嘅，賺到錢大曬而家 ，OK， 即係黑炮咁係咪？唔冇嘢講嘅，你咪攬住錫咯，你係咯，係咯，好啊，好啊，咁喂，咁有冇邊幾套要補埋？如果唔係，我哋開始講下，等 Oscar 講下。 咁啊補啊，唔係補埋，好快講啦。咁我睇埋呢個狗仔遊戲時嘅，咁咧原來狗仔遊戲時咧。我 check 翻資料咧，就點解喂咁啱嘅？即係其實唔係荷里活嘅人，西班牙嘅動畫。咁點解喂外國拍動畫都會咁啱犬年食到犬年效應嘅咧？咁原來套戲咧就2016年已經喺歐洲上咗畫。咁咧國內又仲離譜，就2017年2月已經上咗啦。即係中國嘅意思。咁咧就香港就事隔兩年，就阿黃百鳴就間粗一早買咗，就預咗對準九年上咁樣嘅，係啦。咁我係瞓著咗，所以我都唔係好知入邊講乜，因為就 咁啊由佢啦，咁係啦。 係即係見瞓，即係催眠程度好高。 使買啊！佢播翻當年嘅二犬報恩或者神犬拉西。 係啦，我又覺得你還掂，你都玩舊嘢咯。你不如播套最經典，其實都唔係話二犬報恩啦，不過二犬報恩跨年黑白咁啊。 原本 唔系，都系彩色嘅，唔系 OK OK。 唔系你黑白嘅。 标时你播翻咧，你还掂播旧嘢，你播上当年嗰套咩北极嗰只狗咧，咩九只狗咩咩，我喺度几 bad 咁样，系啦，嗰啲好过，咪咯。 播咩好啊？系咯，即系总之唔使咁样嘅，系啦。OK， 好啦，咁好啦，咁我哋喂洞督特工啊，点啊？点样？我哋未睇到啊，咁但系阿 Oscar 同阿。 系我睇咗嘅，咁啊，我查讲先啦。 好多人就讲到好垃圾嘅，咁但系唔系咧？ 系， 其实， 佢作为笑片嚟讲就真系合格嘅，因为即系成套戏可以笑得出嘅地方真系唔多，反而多嘅系即系啲尴尬嘅笑位，即系佢明明系想人哋笑，但你又笑唔出嗰啲位， 咁咪好笑咯。咁好笑啊，系咯， 唔好情绪系喎。 睇你抱咩期待啊？睇你抱咩期待去睇呢套戏。 其实呢套戏好多人入去系为咗睇一大扎啲即系 K O L 啊或者嗰啲咁咯。 系 啊， 系咪咧？ 咁都 系啊。 都系即系串星就好多啦，同埋佢有啲特色嘅，即系佢呢套戏都系H M V 去出品噶嘛。 哦。 咁佢之前系。即是有很多网络小说的改编作品啦，例如可能一路向西啦，还有一月一世界都是 HMV 这间公司去搞的，所以他们、我想他们对于即是网络上那些东西会掌握多少少。 HMV 不是卖 中国 PD， 中国 PD， 中国 PD， 是应该改用 的。是即是中国数码是啦。 哦 系啦，所以佢哋應該會對呢啲網絡文化會掌握多啲嘅，咁即係可能有啲人會去睇達哥啊，睇即係 一百毛咯， 或係一百毛啊嗰啲人都有一定嘅叫助力，即係一個嘗試咯。即係譬如你有阿的神去幫你拍呢套戲，咁佢自然就會喺佢嘅網絡上面去吹谷呢套作品，咁可能集合咁多人嘅話，就即係有一個好大嘅效果出咗嚟咯。 不過啊，我想問下 Oscar 你喺邊度睇？ 好唔好？ 好嘅，我哋答不錯。 我喺邊度睇？ 係係係，喺邊區睇？ 誒，聽唔到。 喺邊區睇？ 我係睇首映嘅，我喺九龍灣 啊！首映你即系传媒嗰场， 有啊，边个噶咯？即系有啊，波多野结衣嗰个。 有 噶， 有噶。 系 咯 系咯， 佢个距离系好接近。 咁系啊，嗰场气氛唔好啊，你反而觉得即系嗰场戏入边气氛唔好，即系你意思冇乜人笑嘅。 就算系首映， 系 其实个戏院都冇乜人笑。系 哇，咁 即系呢个系 明白， 系真嘅。 明白。 系啦，同埋有时你真系唔好笑嘅话都。好难接你，即系 你嗰场我惊好多人去睇波多野结衣喎，系为咗 咁实冇。 系啊，佢都 唔系讲笑，真系唔系讲笑，唔系讲笑，因为好多呢啲话咩有人到场嗰啲咧，即系上次做死亡笔记系嘛？ 哦， 咁嗰次话边个话话户田惠梨香会嚟咧？喂，嗰啲友仔啊，系做戏嗰阵走咗噶。佢淨係嗰個人喺度嗰陣就返返嚟 ending 先衝入嚟喎，係冇錯冇錯， 唔係即係佢新嗰套或者佢有睇啦，但係因為佢嗰次話唔知話咩搞咩馬拉松㗎嘛，播埋舊㗎嘛，舊嗰幾集啲人行走咗出去嘅，冇睇嘅，即係其實總之佢買飛都係主要即係想睇個星囉，想睇個人囉 ，Mindy， 即係所以佢今次揀嗰啲人咪即係揀得幾好囉，即係佢有既有網絡嘅 KOL，又有。阿波多嘢結衣 咁次有啲咩人到咗呢，就係我見到有盤賽盈子呀咩咁，或者仲有啲咩人 㗎。有啊有啊，有基本上佢首映嗰日佢請咗大量嘅全星都喺度。 喔。 但係佢有出嘅，佢唔係借嚟首映嘅，即係盤賽盈子會扮女仆㗎喺入面。佢就係個學會扮女仆。 我就問佢真人有邊個喺度啫嘛，呢個重點㗎嘛。係 啊 係 啊，冇錯。 個重點係佢真人喺度嘛，佢套戲有出冇用㗎。係。即係而家係問題，佢嚟買飛係因為嗰個真人會動喺度啊嘛，咁佢咪嚟咯。 係，所以嗰晚嘅即係個首映禮都幾靚。 哦，即係原來好多人嘅， 係好多人嘅，即係兩邊可能有啲冇飛嘅都會。 咁啊，黃子華你自己有冇嚟㗎？ 黃子華當然有。 咁啊，佘詩曼咧？ 有 全 國之君啊，嗰啲都有嘅。 有嘅 ，OK， 我以為嚟曬啲嗰啲 KOL， 佢哋自己唔嚟。 唔係佢大谷㗎，有野心嘅呢套戲。 講有時大佬，可能啲人真係有興趣睇波多野結衣，未必想睇黃子華啊，大佬。即係我意思，現場嚟買飛啲人啊，唔出奇嘅。係咁好啦，咁嗰場戲就話啲人睇就冇乜笑啊，咁但係其實你話如果佢笑位唔夠好笑或者捉得唔準，咁但係套戲本身其實冇嘢講嘅，定係冇嘢講嘅，即係笑片啊，同一套咁。 我記得嘅，佢套戲正式播之前咧，咁就例牌阿黃子華嗰幾個主角咧，就都有講啲嘢嘅。咁其中蘇麗珊咧，佢講有一句，佢話。即係呢一套戲咧，唔係純粹嘅即係無聊片，咁當中係有啲意思嘅。咁我專登去睇下有咩意思啦。咁發覺都真係有啲，即係真係有，即係一啲即係少少哲學喺入。 咁有乜嘢？有乜嘢？ 相信 就講出嚟啊！唔怕，我哋可以穿得橋啊，講埋劇情都得㗎。我哋 即係可以劇透嘅。 可以，我哋直情係全港唯一劇透節目，係我哋呢度唔得就冇地方得㗎啦。我哋曾經講咗句警告說話先開場嘅，因為即係講明劇透。 係 ，OK，OK。咁、okay, okay. 其實佢套戲成套戲都係圍繞住話有種藥定乜嘢叫 high 到 盡啊嘛，係 high 到盡。咁咧，咁有咩用咧？呢種藥就係話會幫食咗呢啲藥嘅人去釋放你自己，做你平時唔敢做嘅嘢。係啦。咁、那個劇情咧就講到。即係蘇麗珊咧就掌握咗呢一啲藥啦，就想將呢啲藥發散去全港嗰度，希望香港人可以做翻自己。 哦，咁 即係有黃師弟嘅，其實問我 係啊，係啦，咁其實咧呢件事係好大鑊噶嘛。咁之前有幾個例子嘅，例如可能阿鄭丹瑞佢係一個財政司司長，佢係高官嚟嘅，咁佢就喺公眾面前就。展現咗自己中意著女性服裝嘅一啲傾向， 佢著個天鵝服啊，跳天鵝湖啊，係啊 ，OK， 係啦係啦，咁即係會引致咗好多唔同嘅公關災難，咁所以成個故事咧就係講黃子華要阻止呢樣嘢，咁最後黃子華咧就成功將嗰啲hydrogen 咧就集合喺呢個九龍灣展貿中心咁樣啦，咁點知啊？ 意外地咧，呢啲 high 隊長咧就喺個九展，即係喺展貿中心嗰度咧，即係錯誤咁樣釋放嘅喎。 嗯。 咁咧就令到全場嘅人，不論係警察啊、記者啊，或者係其他人咧，都吸入咗呢啲氣體，就嘗試做翻自己。 嗯。 咁做翻自己嘅時候咧，竟然展露咗嗰啲在場人士嘅一啲獸性，可能。嗰啲男人就突然间想去侵犯啲女性啊，跟住好多即系自恋嘅倾向，好多唔同嘅一啲负面嘅嘢咧，都展现晒出嚟。 嗯， 咁咧，黄子华咧就见到呢个情况，咁佢都控制唔到咁多噶啦，佢就谂到一条桥，佢就话，即系佢就将佘诗曼由呢个唔知几一层楼咧，就高空半天吊，咁咧就希望嗰啲在场嘅人咧见到。把佘诗曼即系喺一个危险当中啦，咁就我可以激发到佢哋嘅恻隐之心，去救下佘诗曼，令到佢哋由兽性转化为一啲善性啦。咁就即系因为人有两面噶嘛，有兽性又有善性。咁最后咧，就系讲黄子华咧，就佢系即系跟住嗰班在场嘅人咧，就组成有一条人链，就希望去即系令到阿佘诗曼唔好跌落嚟啦。而黄子华咧就。是人链的最后一个人，即是他即很大力地去揸住那条绳，希望佘诗曼不要跌下来。咁其实呢即是去到这里呢，其实观众呢都未必知道其实黄子华想讲什么的。但是呢我自己呢就对他为什么会即是在最后即是电影的最后会即是写一个这样的情节呢，有少少解读的。因为呢在故事里面，即是其实苏丽珊呢个出發點是好的，他希望全個香港的人可以即做回自己，釋放自己，就不用再壓抑了。但其實最重要的重點呢，不是說即究竟釋放自己是好還是不好，釋放自己當然是好，但是最重要的重點就是人家想不想在公眾面前或者在不同的人面前去釋放自己呢？為什麼你要逼人家去做這件事呢？那黃子華在他最後結局的舉動呢，即是他作為最後一個人去救佘詩曼，即是冒著一個死的風險去救佘詩曼呢，就是一個答案，就是說即是你可以選擇去即是很偉大去捨身去救即是救佘詩曼，但是重點呢是出發點是究竟是不是你自己願意去做這個人，你是不是願意去做人面的最後一個人呢？即是如果有人逼你去做人戀嘅最後一個人，話你一定要救人啊！你救人係好事。咁其實咧，呢一個係一個謀殺嚟嘅，你隨時會死嘅。但係如果你係自愿去做人戀嘅最後一個人，去救阿佘詩曼咧，咁呢個就係偉大。所以其實睇到最後咧，成套戲就係講緊有啲嘢可能發明出嚟係好事嚟嘅，但係個重點係你點樣去運用佢，你係咪逼人哋去做呢樣嘢，定係自愿咯？係啦。 咁但係佢套戲其實係咪表達唔到呢樣嘢嘅呢？即係如果一般人會睇唔到嘅係咪？ 一定要有聯想先得，係一定要有聯想先得。 即係好好無聊嘅啫，啲人一般人睇完套戲只會覺得， 即係佢完全係唔會明白點解會咁樣寫咯。如果你睇唔清楚佢成套戲嘅套路嘅話， 即係我就聽好多人就話，即係純無聊戲嚟嘅啫咁啊。 係啊，冇錯。 係咯。 但你问我观众讲，佢 之后都有啲意思嘅， 同埋佢入边其实都有啲黄师弟啦，同埋好强调就话，即系青少年要做翻自己咯，所以嗰啲 high 路尽咁受青少年欢迎，咁都有啲 generation 嘅博弈喺入边嘅，即系讲到，咁，但系你问我，始终佢系贺岁片啊嘛，我成日咁谂，其实贺岁片咪用贺岁片去评咯。咁人哋呢套真係賀歲片嘛，講到明最後恭喜發財㗎嘛，咁你又要當劇情片咁睇，咁有咩意思？咁你睇 Marvel 咪當超英雄片睇囉，我咪要睇娛樂，咁你做咩同我講政治？你有 bonus 咋嘛，咁唔代表你 有政治， 有娛樂咩？好睇咪就係冇囉，就係話冇囉，咁就係咁。 我唔覺喎，大佬最弊就連咁都 係呀呀呀，即係佢連佢基本娛樂都做唔好，咁你講咩？有啲咩 咁好啦，咁純娛樂出發，咁呢套黃子華呢套得唔得㗎？呢個 嗱呢度我嗱我少少補充，我就因為其實首映呢 ，Oscar 首映我都可以去嘅嗰日，但係我嗰日即係撞咗，我冇計，我後屘我自己揞錢嘅，我喺旺角睇， 咁嗱，我就幾，所以我就問你邊區 M K 咧，我唔知啊。但係我睇嗰場就真係笑到趴格笑啲人，就呢樣就真係唔係話打手吹水，係好多人笑，而我自己係有笑嘅。咁我就係 Cinema City 啫，係啊 ，Cinema City 即係攞豪方，係啦。咁我又覺得又唔係話真係完全歪咗嘅啲笑位，不過我覺得都幾黃子華，即係你要。你要係咯，睇慣黃子華嘅演繹，咁你又會覺得嗰啲 punchline 係個節奏都重嘅咁樣咯。即係如果我 真係好奇怪嘅，因為好多人都話一蚊雞保鏢係好差㗎，係咪？ 係， 但我 OK 喎。 係啊，有嘢想講，我都覺得 係OK 嘅喎。 即係唔係神到好神係啊，但係唔係差到零。 咁但係講到呢度係立體嚟㗎嘛，都用唔過喎。 係啊，係啊。同埋溝溝地㗎嘛，一蚊嘅保鏢好有啲感覺，係咯，你又唔可以當正經片咁樣去執。 講你話元朗嗰啲人唔出嚟嗰度，我已經覺得好笑啦。 同埋佢話咩搭車雲車浪，一成世人未出過屯門公路啊，咁 係 咪咯？咁類似 係啊，咪話你唔出嚟㗎嘛。 我諗話差嗰啲人最主要係個期待有啲錯誤，可能佢哋見到即係譬如今次動咗特工話差，咁佢哋以為係。處理一啲好大嘅案件，但原來最後黃子華係寫一啲即係咁細嘅案， 即 係 佢諗住真 係 詹 士 邦， 係啦，但原來唔係喎，咁咪鬧咯。 即係就算唔係詹士邦都唔該係國產007啦，都有條暴龍嚇，哇！嗰只個嘢搶下金搶下啦，係咪啊？ 係冇錯， 點知都冇咁啊？即係咁樣，喂，咁呢個芬芬有咩意見咧？芬芬冇， 我就未睇嘅特工， 係，咁我都未啊，但係都可以，即係如果咁聽，你覺得點？ 我就 OK 黃子華嗰啲笑料嘅，因為講翻之前，我中意佢嗰套就唔係一蚊雞保鏢，我中意佢同梅艷芳嗰套。 我唔係話中意，即係意思嗰套俾人打到好殘噶嘛，咁但係我覺得都唔係好差嘅啫喎，係咯。 你嗰套咩獨家試唱好似係嘛？定男歡女唱好似？ 歌女唱啊！ 係男歡女唱。 男女歌女唱。 係啊 即係已經有埋梅艷芳，即係個 pass 應該都。 但嗰套係咪佢自己嘅戲咧，定係佢係拍人嘅咧？ 我都唔知，但係我覺得嗰套 OK 嘅喎，我覺得嗰套 係 我都笑得出嘅。咁《棟篤特工》係咪？即係都係呢種風格嘅咧，我想知道係咪？ 其實似啊！你問我，如果你有睇男歡女男咩男歌女唱，又係嗰隻，即係都係男歡女，佢其實幾黃子華嘅，即係真係有啲難解釋。 因為男歌女唱，因為嗰套戲係有個 message 想講出嚟噶嘛，其實係，但係又係好多人就忽略咗嘅。其實 你要解㗎，佢嗰個 message 唔係咁表面講出嚟㗎。 哦， 即係呢樣嘢可能咪就係難咯，即係乜睇笑片要用腦，咁你一般人都覺得睇笑片要唔用腦噶嘛，係咪？ 咁因為黃子華嘅笑料唔係即係要你都要用下腦，係 有少少消化嘅，講真係啊，即係少少消化。 但係佢嘅棟篤笑都係呢一類嚟噶嘛，其實佢咁，所以我入得場嘅應該都要注意呢一樣嘢。 佢棟篤笑，因為佢嗰個位係即時啊，即係佢唔係話你會睇完翻屋企再諗啊，一咁就唔 work 噶啦。你即刻嗰下，佢係要諗噶，但係你即刻會諗到嘅。佢唔係咁難去跟，唔明咪問下隔離個 friend 咯，係咪？即係你見全場都笑緊，點解我唔知佢笑乜？問下人咯。即係你可以去追翻，但係咧佢啲電影有時佢係用咗成套戲嚟先至講一個嘢出嚟呢，可能呢個唔係一般人可以，即係係啦，即係佢諗住喂搞個笑算數啦，你咁樣嗰隻啊咁樣，咁但可能 反而佢電視劇佢又好 work 㗎喎。 電視劇會唔會因為佢係一集集啊？佢唔係佢又唔同啊嘛，你一集集追啊，咁而佢每集又有少少嘢講咁啦，咁同埋我覺得呢個都係要睇下同其他演員有冇。化學作用 系啦，有冇化學作用咯？好睇嘅，系啊，真会睇有冇化學作用。佢好难读嘅，好难搞。 佢做咩？嗰个石坚啊，嗰个角色系唔系黄飞鸿嚟噶嘛？佢好似系做 奸人奸 啊嘛。好似嗰出就我都觉得麻麻地嘅，即系如果你讲电视啊， 即系男亲女爱就真系好好睇。 系啊系啊系啊，你话咩麦提爽啊嗰啲好睇噶。 对手系好对手嚟嘅，真系。 唔係咁，佢搭麥佘詩曼都 OK 㗎，係咯。 其實 OK 㗎，我就反而係 咯 OK 嘅，即係對 都 OK， 係到時候都 OK， 係啊，都 OK 㗎。 都係 Zuzu 姐，都神探係邊個都唔見得，撞邊個搭邊個？ 啊，係係係係係係，周小芬周小芬都過人啊，都過人要數歲數咁樣嘛，係咪？ 即係佢係 OK 多過唔 OK 嘅，如果講電視。係 啊 係 啊， 電視係 OK 多啲嘅。 不過可能佢始終喺集裏面你已經有啲嘢 get 到，或者有啲嘢消化到啊，咁你唔使話等曬做曬咁多集先至消化，佢唔係咁噶嘛，最多唔係咁。咁同埋我覺得佢啲電視劇咧有啲額外嘅嘢，你例如你麥提爽咁，真係講一啲做生意嘅少少一啲嘅原理，咁佢又唔係亂噏嘅喎。佢只係用咗一個好似好搞笑咁嘅方法去，即係佢例如揾個嗰啲咩車仔面咁嚟解釋俾你聽嚇、啊，即係點解麥當勞係會即係收多你一蚊就會轉大薯條，到底係一個乜嘢嘅，即係到底係一個乜嘢嘅策略？咁佢解釋得唔錯嘅喎， 係， 佢用咗一個好淺白咁嘅方式去解釋啊，咁你變咗佢又唔係淨係得一啲即係無聊笑，佢又個主唔係喎，嗰、那個道理係真嘅喎，係咯。系咯， 系 即系学到啲嘢嘅喎，甚至乎吓，系咯，系咯，系啊。嗱，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睇过黄子华真系做正经啊，唔系搞笑。咁佢其实曾经升过溥仪啊， 啊， 溥仪啊， 系 一套内地嘅， 应该内地剧集 嘅剧嚟嘅。咁我就成日都，我成日想买翻套碟，但系就冇买唔到啦，系啦。咁我就结果就喺啲网度叫做睇过下咗嗰啲集数，系正经噶，冇搞笑嘅，唔系攞溥仪嚟搞笑，系正经。佢哋嘅评价咧，甚至乎话佢系演得好过梁家辉同阿尊龙嘅。 O K， 系咁，当然意思就系佢系演绎溥仪呢一个人物嚟计啊，唔系讲靓仔度或者讲错样嗰啲啊。咁你知啊，尊龙嗰个几靓仔噶啦，嗰溥仪变咗咁溥仪咧，大家知其实唔系靓仔，咁佢反而佢话佢做到噶。系咁，我唔知啦，我就未有機會話成套睇過啦。咁我睇過中間某啲集數嘅啫，係啦。咁我都唔記得咗嗰套叫咩名添。咁啊，即係但係就係佢裏邊係飾演溥儀嘅。咁嗰套好似都唔係怎叫溥儀或者末代皇帝嘅。我真係唔係好記得。佢好似叫係咪叫末代皇妃咧？定叫做乜嘢咧？即係其實唔係話即係個主題本來唔係講佢嘅，好似。咁但係佢都喺度嘅，係啊。咁都會有川島芳子啊呢啲角色嘅。但唔係搞笑喎，你唔好諗變咗笑片咁樣，係咪？川島芳子係傻嘅，咁佢唔係喎，佢完全係正經劇嚟嘅嗰度，竟然都有做過，而當時係得到即係嗰時嘅觀眾啦。咁嗰個相信係內地嘅，咁佢內地劇啊嘛，香港冇做。咁其實佢哋係肯定喎，即係覺得套嘢係做得好，係啊。咁但係呢個就我諗香港觀眾反而冇乜興趣睇翻，即係黃子華唔係做搞笑咁，即係佢哋唔冇興趣係咪？系咯， 应该都系啦， 系啦，咁所以其实大家都系，如果净系想得啖笑咧，的确未必系唔系过啱咯，即系可能即系佢哋就会觉得即系作为贺岁系咪？即系你都话啦，其实又唔系真系好好笑啊嘛，系咪？你话笑位捉得系嘛？ 睇翻你系咯，系咯，捉得唔？不过你问我，其实又即系呢啲属于叫做物票房，其实系一个反映指标。即系如果即系大家讲到咁差，我唔明点解可以一个礼拜3000万？咁你唔通你话香港冇 咁呢 个 唔系票房系指标嚟主要嘅问题。咁你佢即系佢引咗一班人入场，因为佢可以入完之后九成嘅人都闹噶嘛。 系咁，但系咁你通常你如果真系劣评。你自然知第二輪就可以跌得好快咯，又唔係喎，嘅票房越嚟越一路向上，我又覺得係咪鬧嚟鬧去某啲人鬧嘅啫？我真係唔，我又唔係好覺一面倒鬧嘅，坦白講係冇錯。 好奇都要睇下啊嘛，有啲係即係會覺得喂，咦點解會鬧咧咁樣？即係總之你套嘢，你個 marketing 做到嘅話咧，其實你又唔係好使理嗰啲人讚定彈嘅。其实好多戏出咗嚟都好多人闹嘅，咁但系如果佢个 marketing 做得好，佢一样个票房唔系咁影响嘅喎。 都啱嘅，系即系点样，唔理烂定唔烂都入去睇噶啦。 票房 呢样 嘢同 marketing 嗰样嘢咧个关系大啲嘅，其实就系佢个宣传做得好定唔好，唔系套戏做得好唔好嘅。其实你套戏做得好唔好冇好难讲嘅，其实真系啊，即系你与神同行嘅够好啦，系嘛票房。 系啊系啊， 咁 仲想紧喎，估唔到，系啊，黑炮 你 八月都仲有场， 就话个个都赞啫，后屘都唔系啦，都好多人出嚟闹啦。咁但系佢依然好多人睇噶，咁你咁有啲人睇多几次添，咁你有时好难讲噶噃，你即系你始终 唔係，即係其實好多係加埋咯。你講你賀歲又係檔期嚟噶嘛？咁你基本上擺咗上賀歲嘅嘢，即係死得去邊咧？即係如果話賀歲你都死得嘅，嗱我老實講啦，我覺得阿李思捷咧，佢排唔到佢嗰套嘢喺新年做啫。我覺得嗰套如果佢排到嘅話，我覺得佢都唔會咁死啦，最少。 但係嗰套真係好 抵唔去，係抵唔 真 係 公道講， 唔係啊， 我好難講嗰套真係邊啲噶。反彈力好大啊！真 係係一個大家咧揾嘢做揾嘢睇嘅啫。其實你嗰啲人，你唔好以為佢睇咗啲乜嘢入場，佢哋咩功課都冇做過嘅。你話好多人鬧佢知咩？係咪好多人鬧你要佢有留意啫？其實佢根本就唔係諗住去睇咩戲，佢行過又有啲時間，喂揾套睇啦。咁可能黑豹又睇咗，可能叫做大，其實睇咗啊，係因為睇咗啊。咁啊。咁都冇幾套嘅啫，咁唔係呢套就得大曬啦，咁啊，係啊，咁啊咪我咁啊李思捷都要得啩，咁即係佢唔係即係真係好 serious 想揾啲咩，佢嗰只 Q time 啫嘛，又約咗大姨媽食飯，今晚又未夠鐘係嘛，咁誒仲有兩粒鐘，誒啱啱好我時間，不如睇場戲啦，咁有時係好多係呢只嘅啦， 都 係 嘅， 你放假嘛，咁你又多咗時間啦，咁你又唔係話賀歲片多到幾十套啫，咁你都係。都系几套啫，系咪？ 系贺岁片系，同埋贺岁片吸引到就系话有啲咧系一年即系睇一两套戏嗰啲观众入场嘅， 冇错。 即系嗰啲就真系系啊，真系一年成年先系可能即系暑假一套，贺岁一套，乜半年一镬嘅咁样呢只周期嘅人 喺戏前系唔会做功课呢样嘢系惯性嚟噶啦。大部分人是不会的，所以他根本就没看过什么影评或者任何东西，他去到戏院门口求其点指冰冰这样的而已嘛。 不过这里有个反应就 可能有机会是呢，可能他不是一个人，可能有些不同年纪的家人一起的。 是没有一家人。 那婆婆嫲嫲爷爷可能他不想看黑豹嘛。 咁佢肯定添，老一輩肯定 唔出奇啫。唔係咯，咩出奇啫？咁佢冇理由睇拍，咁佢又冇理由睇阿胡巴，佢都唔啱嘅。咁會唔會真係？如果萬一一家大細係而家先上，喂，可能佢見到我有個狄龍啱佢喎。你明唔明啊？可能佢覺得呢套佢覺得係咯係咯，咁好難講啊！我覺得你唉咁啊，算啦，陪下阿婆婆啊、嫲嫲啊、爺爺睇啦咁。是啊，佢睇佢可能佢话睇初逢明你都睇㗎啦。係。係咪先，即係当睇初逢明系正常好多啊 ,ok。 不过 呢个大戏嚟㗎嘛，大佬啊，完全唔同嘅嘢系咪先，你预咗睇大戏就睇大戏㗎啦，咪嗰啲合理啊。即係大佬唔系哦，呢度吸引到即係一家人入场，有时唔系因为佢好睇，佢点做好睇，可能就系个 class 啊，或者佢觉得系即係佢以为系一套即係好一家大細嘅笑片，佢唔知㗎，佢點知道裏面有鹹嘢有剩有係咪，佢唔會知㗎喎，係囉。 不過呢度就真係反映咗，就真係紫華神係有叫作力嘅，即係我咁呢樣就係呀。但係之前嘅未有呢套戲之前，佢被定義為票房毒藥㗎嘛，即係喺電影佢係冇叫作力， 佢 到毒毒笑入面。 不過 係啦，係有啲平凡咗嘅。 贏喺班 KOL 好多嘅。 係，冇錯。 呢件係真係唔可以，其實呢即新年點解會無端端倉底揾翻套網戰出嚟呢？我覺得都有少少係受咗啲個影響嘅，即係佢好似見到呢，喂唔係喎，嗰班咁嘅 KOL 真係有人睇過喎，佢喂大佬你無線不都覺得呢班人佢唔當佢係人嚟㗎嘛？咁但係佢而家事實黃子華證明俾你睇，其實有呢班人喺裏面係有叫咗㗎嘛？咁佢咪可能倉底都攞翻嗰套網戰出嚟播下咯？我覺得有關係㗎。是因为那套是劲多 KOL 里面的嘛。是。是。那你 我想补Task, 我想补返刚才你讲黄子华做溥仪那套电视剧呢 是 应该是叫做非常公民。 哇咁鬼劲嘅个名 字。不是应该。 亦是公民啲啤嚟㗎。 公民。 因为 不是 喎。原本个名字就叫做溥仪和他的五个。 是啦冇错，这个真系嗰个名嚟㗎。 因为收尾改翻名嘅，改咗做非常公民嘅。 我后屘改咗个名字， 黄子 华 自己 做 足笑自己讲嘅。 哦，系啦，佢原本叫咩话？溥仪与咩话？ 溥仪和他的五个女人。 哦，系啊，好似系啊，好似系叫呢个名啊。 咁就已经系，其实已经系2002年嘅啦。 哦，好耐，好耐噶啦， 系 啊。 系啦，2002年嘅。 我補一補翻個資料。 佢唯一一次真係正經做戲係呢次。 系啦，系啦， 系。但系赞噶，嗰时啲人系赞噶，系啊， 嗯嗯， 系啊。咁如果大家冇睇过啊，真系要睇下啦。 可以留意一下啦，又，嗯。 咁啦，咁有冇咩？ 咁黑炮啦，到阿 Oscar 讲黑炮， 都系。 Oscar 有冇补充？ 系啦 ，Oscar 都冇乜动作特工。 咁但系呢套推唔推荐大家睇啊？定系其实都烂烂地啊？只不过， 烂烂地，但系都值得支持， 系点解？点解？ 因为佢即虽然佢唔好笑，即虽然佢唔好笑，但系佢即睇得出佢即好，可能有啲动作位啊，或者其他位咧，佢嘅制作水准都唔低，都唔差嘅，系啦。 嗯， 即譬如佢有啲、okay. 即黄子华拍动作场面，但系都几型嘅，原来可以 系咩？ 即某几个位啦，系啦。 嗯嗯嗯 O K， 啲人仲话佢吊威亚啊，话咩 嘅？佢之前有个吊风波嘅，就系、是、好似几个月之前，即系流出咗一段片系即系未有后制嘅片嚟嘅，咁啊睇到晒啲威亚咁样。 哦，套戏入边就见唔到嘅。 套戏入边就见唔到，当然。 我明白。 哦。 咁啊，套戏入边都见到啲威亚咁犀利添，系咯。 跟住佢哋都出咗个声明，就话即系唔系自己流出嘅，就希望大家唔好转发啦，咁样咯。 咁佢就话啦，佘诗曼其实系最先系佘诗曼揾佢拍先嘅，就但系电视嘅，佢就话唔知唔系争电视台咩几多集嗰啲剧嘅，即系一啲咁咪唔知啦，啲约咁啦，乜叫佢开套新剧，本来谂住，咁佢话成个概念咧就忍者嘅喎做。咁我唔知点样啦，系啦，系啦。 现代忍者，现代忍者定古代忍者？ 唔知佢冇讲，系啦，系咪栋笃忍者咁咧？咁但系， 喂，有得做呢个概念喂？ 唔系，我觉得呢个好睇啲。 系咯，起码吸引咯。你话栋笃忍者，我肯定即刻想揿嚟睇，系咪先？睇下你咩栋笃咪咯。 咁啊扮唔系，因为扮詹士邦咧，太多人扮过啦。 系啊， 慢慢。即系呢个扮詹士邦唔系好新啊，呢个玩法系咯。 系啊。 即系你有白头佬。 詹士邦，你一定会同阿周星驰嗰度 系啊，你 匹比较。 你白头佬，跟住又周星驰。 最低限度一定系噶啦，系咯。 即系西片都已经劲多，又仲有啊，连阿浪斗乜都有做过嘅时候詹士邦呢個題材 ，International 都做過啊嘛，咁但係當然忍者係咪冇咁？咪最少忍者香港就少啲啊，即係搞笑更加好似少啊，係嘛？係咯，你話以前做都係真係打戲都有玩過嘅，啲龍之忍者啊嘛，咁但係嗰啲咪笑片嚟噶嘛，係咯。咁就笑片玩忍者好似近年都好少，係咯，咁會唔會好笑？可能都好笑嘅喎，係咯。 嗯。 咁同埋你又有啲法術咁啊，會唔會啊？唔知喎，係咯。应该好多闯祸嘢啦，你会觉得系啦，分啊，俾人钉咗喺工场嗰啲咁，系咯，咁应该好笑嘅，咁我觉得呢个翻嚟觉得点解唔做呢个咧？都要 呢个开个题开得过 ，O K 啲喎，系咯，我呢个题开得过瘾啲咁啊，咁啊希望佢哋真系 出年咯，出年继续拍咯， 系啦，希望佢哋会兑现啊，同埋佢话套戏其实 cut 走咗成六十分钟嘅几多系咪啊？六十三十分钟啊，仲要 cut 咗好多喎， 三十分钟 系啦。系160吓，加埋系嘛，咁所以话如果大家想睇嘅话，会即系如果票房好啊，会播翻个完整版。 即系大威咳咳咁样，哇，咁犀利，明白。 呢个应该唔止系大威咳嘅啦，即系呢个叫完整版啊。 系完整版。 咁其实都唔知咳咗啲乜嘢，系咯。咁我谂嗰啲 KOL 应该出晒噶啦啩，唔会仲有一半人其实未现身系嘛？ 应该出晒。 即系流马车嗰啲，原来仲都有啊嘛。 唔知啊，唔系喺大陆咧，好似俾人运咗嘛。 唔知个大陆，咪就未出咯，系啊，可能好多人未出啊，可能仲有嘅，要睇翻啊。OK， 好就系咁。好啦，咁啊，喂，咁我补翻少黑炮啊。咁其实我都睇翻啦。咁啊 ，Oscar 就未节目讲啊。咁不如等我哋又讲两句啊。 好啊。 嗯， 跟住讲啊，讲完啦，开始系之后 系。黑炮对我嚟讲最大嘅败笔就系个主角，即完全系即系冇性格特征，即系冇明显嘅性格特征可言。咁呢样嘢对于英雄电影，即系超级英雄电影嚟讲系非常之即系失大，即系因为佢个 即係佢個英雄都吸引唔到即係觀眾，咁你成套戲即係拍緊啲咩咧？即係可能好似有一幕佢好似話佢跳咗即係跌咗落瀑布，跟住就之後俾人救翻咁啊。跟住我嗰時即刻有一個諗法就係話，其實佢死咗同未死我都覺得冇乜感覺，咁已經 唔係 即 係乜佢未死啊？ 即系想佢死啊嘛， 系即系你大家个期望咧，系嗰个坏，即系佢哋 so call 系啊坏嗰个反而调翻转嘛，做新任黑炮啊嘛，系啊系啊， 唉，大家想咁多啲系嘛，竟然嗰个原本个冇死仲出翻嚟，仲打翻低佢喎，冇搞错啊咁啊， 系之所以佢写呢个人物嗰时系，即系我自己觉得系写得好失败咯，即系佢冇一个好明显嘅转变，即系佢由头到尾都系一个。承接皇位嘅一个即系王子变咗国王，咁最后就真系俾佢即系承继到啦，完咁样。哦，即系咁，你对于观众嚟讲，其实冇乜即系觉得吸引嘅地方喎。即系佢唔系由一个烂仔或者一个好差嘅人突然间发奋、或者唔知点解攞咗超能力，跟住先有呢个转变，而系佢一直以嚟都系咁样咯。 其实佢《Civil War》入面咧，佢虽然唔系出咗好多，好似佢对佢嘅描写仲立体啲。 系啊，其实系噶，你咪鲜明啲咯。你起码喺系咯《英雄内战》入边有啲心理描述。 咁就私报私人报仇咁样呢样嘢，起码有嗰个挣扎喺度。 即系点解内战嗰时佢会吸引啲咧？因为你对佢一无所知嘛，你觉得佢好神秘，好神秘啊嘛。但系去到即系正传。拍黑拍嘅时候，发觉原来啊，扯原来系咁嘅样，咁啊，即系观众就会觉得好失望， 即系揭露咗佢，即系真实一面，原来废嘅咁啊。 系啦，系啦，系啦。 其实我哋就觉得内战嗰阵咧，系因为咧，即系因为系嗰两兄弟导演拍，佢哋就会用特摄片嘅处理去处理黑拍，咁佢打咧。是真系揾个皮套演员真系打功夫，即系好有实感嘅。 真系跑， 佢 系啊，冇错。 真系跑，同埋佢真系凌空 喺车度跳，系啊， 唔系佢凌空真系起脚啊，即 系 嗰啲唔系特技嚟嘅。咁你呢个就系睇特摄片嗰种过瘾地方，就系你哇，你睇到嗰个皮套演员啦，佢苏哥，即系其实你真系见到佢一定嘅身手。咁你会感觉到哇，黑炮真系劲，即系好打啊嗰种感觉。但系咧，今次呢套戏咧，系即系所有黑炮都系，即系唔知做乜都系 C G 处理嘅，即系冇实感可言嘅。咁你中意点飞天都得啦，系咪？你 C G 处理，咁你就失去咗一个因为黑炮其实尤其是今次呢一集啊，佢又冇打咩怪兽，又唔系打啲咩巨人，其实都系人打人，其实更加应该系皮套演员演出，你先会即系先会显现到佢嗰种身手同埋即系你觉得佢劲啊。 系 呢度最唔好睇就黑炮自己啲打，反而你睇嗰啲人打人都仲好睇啲。咁系咪唔好咧？呢样嘢如果喺一个睇打嚟讲啊，我觉得即系明明系打功夫噶嘛，呢个人系咪？即系呢个李小龙打罗丽士，喂，咁啊 C C 嘅喂大佬，咁明唔明 ？C C 李小龙打 C C 罗丽士喎，喺个斗兽场，哇！你飞晒天都唔好睇啦，系咪啊？ 即系简单嚟讲系冇，即系观众睇唔到啲功架咯。 系啦，我就唔得啦。同埋今次我唔中意佢件衫系变身出嚟嘅，即系其实佢上次着噶嘛，即系好现实咁着一件 suit 咁。咁但系今次系吓、即系一抽颈链就可以变件衫咁。咁同埋佢变都冇变身过程嘅，即系佢无端端就变出嚟噶啦。咁系咯，咁又唔知做咩无厘厘又成日。变手个头盔喎，嗰句嘢又变手，变咗人又有翻咁啊？点解咧？即系好焗嘅里边，讲唔到嘢嘅，即系做咩啫？唔得啦！我突然觉得，老实讲，我突然有个感觉，我系咪睇紧 Marvel 嘅电影啊？我除咗开头有嗰个 Marvel logo 出喺度揭书之外啊，我冇感觉到咩 Marvel 电影噶，系啊，真系冇。最尾就算连 Bucky 出场咧。我咪觉得有嗰个演员喺度咯，我都唔觉得嗰系 Bucky 嘅 even， 即系有嗰个演员啫嘛，唔代表系 Bucky 噶，系咪先？系啦，即我意思即系你第二套戏都可以有呢个演员出场，个感觉好似睇紧第二啲戏啊，我哋唔觉得睇紧 Marvel 超人，即系超人都可以唔系 Marvel 噶嘛，可以第二啲噶嘛，系咪先？好似睇紧第二啲系列咁样，我哋都冇任何嘅嘅 feel 嘅呢套戏，对我嚟讲真系冇 feel， 完全冇 feel。 真係冇票。 因為佢好多嘢都係變出嚟嘛，例如即係除咗你話嗰個戰甲之外，佢啲車都係㗎，即係突然間、嗯、無端端有個操作室，跟住又加入現實嘅車， 遙控， 跟住即係可能個結局無端端架飛船又會跌，即係可以喺個美國嗰度出現咁樣，都係唔知點解。 系好好虚啊，拍得好虚啊， 系 好虚，系咁而即系嗰个敌国，其实先系成套戏嗰、那个即系叫做啲人中意嗰个角色咁。咁啊，即系呢个系一个咩嘢嘅古仔嚟噶？到底吓，即系我唔知啦吓，我唔知啦，系啦系啦。咁其实咧，实质上咧，亦都好多黑人啊。即係有啦，有啲黑人睇完都唔中意嘅，即係其實唔好以為一定黑人睇完就一定哇哇聲，即係有，即係一樣等於有中國人睇完《戰狼二》係鬧嘅一樣啫嘛，係啦，即係咪一定覺得係佢會好 buy？ 咁尤其是一班美國嘅黑人有啲聲音就話咧，佢話呢套戲咧大部分雖然係黑人啫，但係佢話原來大部分嘅演員啊都係唔係美國嘅喎，原來 ，OK， 即係唔係美國黑人啊，即係可能有啲人英國嗰啲邊度咁。佢話奇怪，呢度係荷里活電影嚟嘅，點解唔係首先起用翻即係本身嘅演員先嘅咩？咁唔係，我唔係話你唔可以揾第啲，但係點解會成套戲大部分人都唔係美國黑人咧？咁佢哋有咁質疑喎？咁美國黑人演員係冇地位嘅喎，反而喺呢套戲入邊，咁亦都人提出過一樣嘢，就呢度淨係反美國黑人電影，佢淨講黑人講嘅，唔係我哋講嘅，唔係白人講嘅，講嘅都係黑人嚟。佢點解咁講？佢就話嗰、那個。敌国，嗰敌国咪就系一个土生土长嘅美国黑人咯。咁呢套佢就将佢描写成为一个阴谋家或者即系坏人嚟嘅，吓。咁反而咧，你系其他地方或者佢话咩，即系总之第二度啲黑人先系好人嚟嘅咁样，吓。唔系救世界嘅咁，即系佢话其实呢个系一个好危险嘅信息嚟嘅，即系佢哋咁理解啊。嗱，黑人讲嘅唔系我讲嘅，吓，我转述啫。咁所以仲有一眾即係係啊，同埋有啲亦都係話啦，其實佢個文化，佢話其實黑人唔係有共同嘅文化，佢話原來黑人咧係即係大家都嚟自唔同嘅地方嘅，即係就算你講非洲都唔係得一個文化。咁佢話唔可以你話咁樣好似由同一個文化咁去咩講咩咁，其實即係我又唔好識啊。咁但係我諗我嘅理解就係、是、咁，你中國人都可能各省各縣都有啲唔同文化啩。个语言都唔同啦，系咪？我哋讲广东话，咁、有人讲第二啲话，系嘛？好多唔同嘅话，系嘛？咁你唔能够话哦，边个做咗一个部族首领，咁你调翻转，即系我哋以后唔准再讲广东话啦。咁你都觉得唔 OK 系咪？ 嗯， 系啦。即系我谂佢哋睇咧，佢哋自己有啲自己嘅感受嘅。黑人自己睇，咁但系大部分黑人睇完都系哇，都系上晒脑喺度话正啊正啊正。有啲仲要话咧，呢套戏人人话好睇。佢就話呢套睇完咧，唔止係好睇喎，即好睇佢唔止，仲要比佢哋講得更加好睇。咁有幾好睇咧？我真唔係因為佢哋係黑人㗎，我冇覺得有問題嘅黑人。OK， 我有睇過啲好睇嘅黑人電影㗎，我都覺得即係佢好講到黑人社區嗰啲得意嗰啲嘢嘅，但我唔覺得呢套講到咯 我諗佢哋會話即係去提倡或者推廣黑人，或者將黑人即係擺喺一個比較高嘅位置，係 Marvel 電影少見嘅。但係即係我想講，就算佢擺咗一個比較高嘅位置，咁又點咧？咁你都要睇翻真實部電影，佢即係究竟拍成點，或者佢帶出啲咩信息，佢以咩嘅形式去帶出佢嘅信息先得噶嘛？咁其實黑豹呢套電影咧，佢令我諗起即係都令我諗起 X-Men 嘅，即係譬如個間角咪就係磁力王囉，跟住黑豹咪就 Xbox 囉，咁佢哋有兩種唔同嘅手法，即係譬如黑豹就主張即係共和嘅，要將自己嘅能力或者第三世界國家嘅一啲能力啊、金錢啊、科技要帶出去惠及成個世界有個共和。咁另外嗰個間角呢就話要幫助一啲被欺壓嘅人去，即係起義去反抗一啲暴政。咁其實呢一個思辨帶出嚟咧係 OK 嘅，但係個問題係，即係咁最後其實觀眾或者故事嘅主人用佢哋要揀邊一條路線咧？咁其實兩條路線都有佢好嘅地方嘅喎，但係帶出唔到究竟，即係究竟我哋應該揀邊樣嘢？就算係好膚淺咁就話， 即係打輸咗啦，咁最後咧，所以黑豹咧就決定就帶領佢個國家走向共和嘅路線，但係其實佢中間一啲嘢都俾唔到觀眾。 嗱，其實咧 X Man 咧，佢係唔會話俾你聽磁力王係錯嘅。 嗯， 係啊，係啊，冇錯。 但係呢度佢會話俾你聽咧，嗰個咩金邊炮係錯嘅。 嗯。 唔係，就算錯，即都冇問題。你話佢錯都冇問題，但係點解先？你有咩即係透過一啲現實嘅例子或者故事嘅情節去話俾你聽？即原來你用暴力只會引嚟更大嘅暴力嘅啫。 哦，佢好簡單，你謀朝篡位咪係錯咯。 嗯， 係咯，但係咁呢個 簡單啫嘛， 太直接跳咗落個結論而冇咗思考嘅。 唔係，佢其實好基本嘅呢套嘢，一開始佢就係命定係皇帝嚟㗎啦。你睇下其他部族其實係唔會challenge佢噶嘛，即係除咗嗰個初頭嗰個星星族嗰個夠膽死challenge佢，其他人根本就順曬㗎。咁可能佢又揾到錢咧，係咪？咁佢係咪好簡單嘅啲嘢係咪？咁佢帶領到佢哋，即係雖然佢哋係一個隱世有錢咁，但係咁我隱世有錢都係有錢㗎嘛，係咪？咁佢的確唔錯啊，係咪先？佢其實我覺得嗰班友都係咁啫嘛，有咩？點解我要挑戰佢啫？即係其實佢，我覺得佢係咩皇帝？佢係 CEO 啫嘛。咁佢行得好咪得咯，係咪？咁你只不過有個唔忿，咁你又想出嚟去搶，咁啊當然個星星我就唔論先啦嚇。咁但另外嗰、那個其實佢點講咧？嗱，即係其實佢有唔同嘅理念都唔奇嘅。咁你呢個真係同你啲公司有唔同發展理念係一樣嘅啫。咁總之其實個 point 都唔係喺佢個理念嗰度啊，個 point 係佢係嚟想搶 CEO 呢個位啊嘛。咁而個重點就係因為主角係黑豹啊嘛，咁所以同主角對抗嘅就係叫做敵對角色啦，所謂敵對角色唔好話奸角先啦，英文就冇一定話嗰係奸嘅，即係敵對，即係同主角敵對嘅就係敵對啊嘛。主角係黑社會，差人咪敵對咯。系咪先？即有時你唔好諗，即係主角一定係正義喎，其實唔一定喎。即係總之佢只不過係一個對立，同主角係對立嘅角色啫嘛。咁就對立角色就要一定係慘敗啊，一定係咁樣咯。即係佢係完全唔會有咩空間俾佢，即係會唔會佢最後都有一定嘅即係佢下場最尾係點咁？咁佢當然咧，佢話佢可以醫翻佢嘅，即係唔係話黑炮想殺佢，佢話佢自己唔想，即係佢唔想咁樣落去啊嘛，係咯。咁其實我又唔知點解喎，即係呢個有乜嘢理念嚟嘅咧？咁你繼續唔死嘅話，咁你可能你又可以第二次推翻佢嘅啫。咁即係點解要死咧？點解要死咧？我又唔明咯，點解佢自己要選擇死啊？ 係咪因為佢覺悟咗？ 佢覺悟咗咩咧？ 即係覺悟咗之前做咗太多嘅錯事啦。 唔係咯，佢直情話到明就係佢醫翻佢，咪又擺佢去坐監。 係。 咁佢咪寧願而家死咯？唔即係其實我覺得佢調翻轉個黑豹咪就係做緊而家南非嗰啲獨裁嘅嘢啫嘛。佢邊度係民主啫？佢邊度係共和啫？其實咁幾獨裁？佢成金正恩嚟嘅。 係，仲要選血統噶嘛？得血統嘅人先可以選得咁。 咁佢都有嘅。係。哦，咁佢又唔係咁嘅部署。如果佢阿星星打得低，佢的確都可以星星做嘅，係咯。咁佢又冇咁話一定嘅，咁但係算啦，我成覺得其實好冇，淨係唔知點解我覺得好冇 point 嘅啦，成件事啊。 嗯， 係咯，同埋啊，佢係刻意啊，即係要講到咧，咁你如果你個古仔，你係講明血統咪血統咯，咁你皇即係啲咁嘅皇族嘢，不嬲都係講血統噶啦，咁邊個係嗰個皇族繼承排名，你計個排名嘅啫嘛，咁你唔使話。叫阿查理斯王子又同阿威廉王子决斗噶， 系打镬， 唔需要噶，即系你出嚟咁个排名系边个系继任咪边个继任咯，系嘛？咁当然你都有权系唔知道会唔会话上一任嗰个指定嘅，我又唔知道有冇啊？你呢个唔同国家唔同规矩啊？咁有冇话男女有冇排先排后啊？咁吓嗱，一英国改咗制啊，男女均等啊，即系如果系有男有女，有个家姐有权做女王啊？改咗啦，已系啦，唔系一定要传到冇男先至传俾女，如果女系大嘅，系有权传俾女嘅，而家改咗嘅，咁所以呢啲其实系，如果你讲皇室制系咁嘅啫嘛，唔会叫你决斗噶。 嗯， 咁但系佢又要赋予翻俾黑豹咧一个英雄嘅感觉啊嘛，咁佢又讲到佢要实至名归啊嘛，咁啊实至名归到咧，仲要咧饮翻啲药，等佢冇咗超能力啊嘛。 我覺得呢啲真係多餘到左膠到爆炸。 嗯， 即係如果啊蝙蝠俠同超人打，咁或者邊個打邊個都好啦 ，OK？ 咁你係打就打噶啦，即係使唔使我雙綁住隻手嚟同你決鬥啫？ 嗯， 需唔需要啫？咁你話喂唔係喎，咁超能力係額外出嚟，咁超人啲超人都額外嘅，冇太陽照過係嘛？佢都係人嚟嘅啫，係嘛？或者你陀住個黑氣石，咁佢都係人嚟嘅啫，咁點啊？咁點樣先至叫佢公平先？ 嗯， 咁點啊？咁啊，蝙蝠俠又學過功夫，又唔公平咯？咁啊點啊？要綁住隻手先公平啊？唔咁點叫公平啊？冇嘅喎。咁你肉搏都已經係咁㗎啦，咁肉搏又唔得，你哦原來你又學過 MMA 又唔得啊，所以又要讓下，人哋冇學過啊，唔煩㗎，你係打咪打囉，搞咁多嘢啊，同埋好簡單，你喺決鬥入面，你只需要俾埋對方都有呢個能力就得㗎啦，唔係自己攞走啊， 嗯， 其實得兩種可能性㗎咋嘛，一系就哦，差佬，夠膽啊，放低支炮，大家隻抽嗱，咁因為得一支炮啊嘛， 嗯， 咁如果我兩支啊，我咪俾支你咯，咁啊，大家不如用槍決鬥啊，當然你都可以唔用槍嘅，你自己揀啦嚇，咁如果你有兩把劍嘅，有時你睇嗰啲武士嗰啲係啦，佢咪掟一把俾對方，咁咪大家咪打咯，即係你會唔會話我都唔用武器，唔係你都唔用武器係其中一個可能性。但你俾埋嗰武器人哋係另一個可能性啊嘛，咁你唔會戇居到係咁嘅，咁既然啊你打完嗰個都係做皇帝咯，咁你不如你俾埋佢飲啦，咁兩個咪有超能力，咁咪公平咯，即係其實佢又要專登製造一個即係佢會冇咗超能力嘅呢一個危險啊，係啊，咁而呢個危險亦俾我哋睇到佢，當佢冇咗超能力，佢真係弱得好緊要咯。即係我連睇唔到佢有乜嘢實質有乜嘢。 佢承任做皇帝。 係呀，即係佢冇一個王者嗰個嘅風範嘅，我認為呀，唔好意思呀。 同埋即係有一樣嘢好即係好奇怪嘅，就係即係你睇唔到佢即係飲咗藥同埋即係除去咗佢能力嘅之後嘅分別。因為呢佢未除去能力之前呢全部都是穿著褲教他打的嘛，但是他現在打交就是決鬥就是要沒了能力啦，所以你看不到他沒穿甲有能力的時候究竟可以做到什麼。 沒錯，即是照計他那些新手就不是劍甲的嘛，是他的嘛。 嗯， 是啦， 是啦， 但是他明明任國他有什麼的喎，是啊。 是啊，是啊。所以你穿了劍甲我當是劍甲的功勞的啦，就不會當你個人的啦，但是所以就看不到三個形態的能力 了。沒有啊，算數啦，所以我就覺得他在這個超能力這件事的描述上都不合格，那你還說拍得好，這是超人片來的，首先即這套蒙面超人來的，但是呢我由頭尾又沒有見過變身是怎樣變的，咁唔會㗎，咁你變身咪變身囉，你有自變身有 pose 㗎嘛，有即係有啲過程㗎嘛，咁唔係㗎喎，我試佢叫佢變身一閃就變咗囉，咁你睇啲特攝片會唔會咁㗎，佢就算閃完變啦，佢都專登重播佢變身過程㗎你睇啦，或者唔使嘅，做嘢乜嘢都唔需要嘅，總之我變身就變身㗎啦， 即係如果佢個變身呢可以做得好嘅話，其實可以都是一個亮點 嚟， 即係吸引 咗 人 好嘢。佢連嗌一句嗌一聲都冇啊！即係你既然冇啲咩 pose 咁就真係唔會蒙面超人咁樣嘅，我唔預期嚇，亦都唔會攞個變身器出嚟捉一大輪咁樣咁嘅。咁呢度唔係日本特攝片始終。咁但係你嗌個嗌一聲或者點都好啊，佢都冇㗎喎。唔係呢個係冇氣勢嘅原因啊，唔係我唔係話佢即係個變身係。冇理頭嘅，佢點解無端端就會變？佢點樣指示嗰個頸鏈要變套甲啫？佢點樣嘅？唔使喎。喂，你拍一下又好，嗌一聲又好，都點都要有啲嘢㗎係嘛？冇㗎，冇㗎，唔需要㗎。同埋佢嗰個頸鏈咧，平時係軟嘅喎，條條揈嘅喎。係。咁如果佢一整個位置走咗，咁點算啊？咁點樣變得到套甲啫？或者跳緊嘅時候，條頸鏈揈咗上我面度，咁啊點啊？好夾笠住咗個頭啊！下面冇著褲啊嘛，即係點咧？到底係點嘅咧？佢冇講嘅喎，即係唔係同埋我真係唔中意佢呢個頸鏈變甲呢、這個，唉，真係實在太怪啊！大佬你即係 冇錯，嚟緊嘅 Marvel 會越嚟越怪嘅 ，OK， Iron Man 都會變出嚟嘅變革，係，但係係咪好事呢？咁大家睇，咁但係喺個畫頭度，即係叫做無限之戰咧，起碼我見到黑豹咧係皮套打嘅，即係似翻之前咁嘅嚇，即係就唔好似呢套戲咁嘅。咁呢套戲俾我嘅感覺，我係我自己就好失望啦。我成個都係衰過咁多套，衰過咁多套 Marvel 拍過嘅嘢，大佬甚至乎李安嗰套。李安嗰套《變形俠二》都好睇啲，唔好意思就係、是，我終於有一套拍得好過佢啊嘛，超人片啦，大佬，唉、哎，真係大佬，但我唔知點解呢套嘢票房就可以爬到上去，即係即 係 貓片嘅，即係、二三暫時啫喎，我覺得埋單佢應該係 number one 嘅，分分鐘，係啊，唔係講笑，係啊，係啊，唔係講笑，咁當然啦，下個月就會有無限之戰再挑戰佢啊，咁不過我覺得未必超越到嘅，因為佢呢套咧。變咗有個黑人電影呢下嘢，佢、加持咗啊！同埋我見到佢原來搞咗好多 event 㗎，你唔好以為佢就咁套戲上畫，佢做咗好多嗰啲即係文化活動，搞咗好多嘢㗎。原來迪士尼做咗好多 party 啊，咁樣去推呢啲出戲，唉、哎，咁佢成話呢個係一個文化現象嚟嘅，已經推到嗰個層級，已經唔係話一套戲咁簡單嘅。咁算數啦，如果係咁係咪嗌埋解放黑奴咁樣係咪好似黑奴仲有咁樣喎而家係咪我有咁樣 係咪我真係唔係好明 白有冇嘅仲係啦係啦我唔知呀係啦咁 anyway 咁、那個男主角我又同埋我一樣嘢佢都好奇怪佢又話佢哋自己個國家呢係從來都冇接觸外邊㗎嘛咁點解佢就係講啲鹹淡嘅英文嘅但佢又有自己啲話㗎喎最奇怪 系， 咁点解佢有时啊讲下自己啲话，有时系讲啲咸淡英文嘅咧？喂，嗰啲咸淡英文又听得我好鬼辛苦。 好慢同埋好 似。即系当然嗰啲咸淡英文佢就系专登讲嘅，咁佢哋个个人都讲得好正嘅。你听佢 interview 嗰阵，唔系佢哋本身有口音，佢哋做出嚟嘅。哇！但系真系好恶顶咯，即系咸淡英文嗰 part 啊。你一系你咪全套戏咪讲鬼晒你啲嗰、那个你嗰、那个吓嗰、那个咩佢嗰啲话啦吓吓，一系就咁啦，一唔系你咪当佢配嘅音，你咪讲翻英文咪算咯。我系完全唔明白点解佢哋会讲一啲咸淡英文啊，我唔明啊吓。咁而呢样嘢都系其中一样我会唔中意嘅嘢嚟嘅，你成套戏系咁。 对于成套嘅节奏好有影响。 我想问一下啦，上一集嘅黑豹乜有咁嘅口音嘅咩？即系我意思喺即系笑喎喎啊！咁都好似佢系正常嘅喎讲嘢，佢有讲啲咁怪嘅英文嘅咩？ 唔多觉， 我觉得佢，我记得好似佢系好正常咁讲嘢噶。即系虽然佢讲嘢唔多嘅，但系佢有讲嘢噶嘛都。 系佢同阿爸 讲嘢，唔系咁喎，好似啲口冇啲咁嘅口音喎，系咯。咁呢度你见佢走去联合国，即系后屘开佢都仲系讲紧呢啲话噶。嗱，你话佢喺家乡同人哋咁讲就算啦，咁喺出嚟联合国，我嗰日操翻好啲啲英文先，咁都有权噶，系咪先？咁啊，景甜拍戏啲英文都好多噶，咁你有权噶嘛？我咁可能你当佢出嚟开会就。即係啲口音都講返正啲咁佢又唔係喎佢一樣係用返嗰啲口音講嘢咁我覺得咁嘅咩唔知呀總之呢個都好 border 我嘅其中一樣嘢囉係囉即係成套戲喺度講啲即係你套港產片成套所有嘅演員係講緊講嘢好似舒淇咁嘅 嗯 即係會唔會成套戲喎唔係舒淇係咁喎連劉德華都係咁講嘢㗎喎咁你得唔得咁我都會覺得有啲惡頂囉係呀係呀。唔知呀我自己感受嘅啫係呀麻麻地真係。即係我諗我比大家強烈添即係覺得唔好睇嘅程度。係。唔知呀咁兩位有冇嘢補充或者分分呀不打。 我上個禮拜都講曬㗎啦其實。 但呢堆呀分分冇講過嘛咁你對呢堆嘢有冇咩回應 即係 咁 border 到你呢幾樣嘢啊？ 係咯係咯，我總之我已經本身已經唔鍾意佢嗰個傳遞出嚟嗰個訊息啦，已經 係。係係，即係呢啲小兒科啦，已經同我哋講啲已經，即係已經唔係嗰個問題啦，已經係。 系啦系啦，我都本身已经唔系太中意套戏嘅，咁都冇乜嘢好补充嘅。 即系黑炮点样 A 字搏啊？呢啲已经都唔重要啦。明白。咁有冇 Oscar 同阿北打有冇嘢补充？ 冇乜。 哦，咁 OK， 好，咁我哋讲个新嘢啦。唉，头先呢啲都应该系算旧嗰啲啦。